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63集，阴丹和阳丹。天尊和阴侯的话说完，开封府的院墙外面落下来了一个少年郎，穿着一身黑袍，样子还是蛮清秀的，不过感觉有些少年老成，个子不高，娃娃脸。此人落下来后，一眼看到了门口的阴侯和天尊，叹了口气直摇头： 哎，我可是真不想来。 包大人一眼认出了此人，皱了皱眉： 陈启儿。 哟，黑探头，好些年没见啦。 那少年原来就是传说中那位季润的传人陈轨。陈轨果然是容颜不老，只是他僵化的时间似乎早了些，看着就是个少年。一个少年人却长着一双略显沧桑的眼睛，说不出的违和。展昭等人都张望了一下，原来这个就是陈轨，感觉的确不像天尊他们那样自然。林业火摸着下巴，略感兴趣。 这个驻颜术厉害啊。 陈轨跟包拯打了个招呼之后，又问他： 哎，你的漂亮媳妇呢？ 夫人在宫中。 啊，可惜了，我还想跟她打个招呼呢。困死了。 陈轨到了桌边坐下，顺便揉揉眼睛。阴侯和天尊观察了一下他的情况，天尊有些不解： 你是生病了还是怎么了？ 十大限快到了，哼，我可不是你们俩能用内力延续寿命，我只是驻颜术而已。 陈轨坐下之后，陈修给他端上来一杯茶： 你来干嘛？这事情跟你有关系？ 唉，多少有些。 众人皱眉，王峰和屈仲远的功夫有些相似的地方。如果说王峰是从当年纪长天留下来的书稿里学到的，那么屈仲远呢？唯一的可能，会不会是陈轨教给他的呢？陈轨也不啰嗦，坐下来就开始说： 事情就发生在唐小姐死了以后，他们匆忙办了葬礼之后就举家失踪了。我当年也在泸州，看到包拯家小娘子伤心，就想查查。 众人都挑眉看着陈轨，陈轨倒是无所谓。 干什么？那姑娘人又好看，对我又好，我自然要好好照顾她。而且我觉得唐姑娘死得有些蹊跷，她平日对我也很好，所以我想查查她的死因。于是我到废宅中还真的寻找到了些蛛丝马迹，我闻到了药的味道。 药？ 我跟了季润那么久，都是在炼药，但是有些药只有季家的人才会做。当年兵荒马乱的，季润死后我就没找到他的家人，但是我确定他有子嗣。于是我根据一些药的线索去找人，有个好消息，就是唐姑娘其实并没有死。 众人一惊，包衍有些惊喜： 当真吗？ 只是他们全家人都不记得屈仲远了。我知道他们是中了什么毒，那是一种迷药，只有当年季润留了药方，可以通过控制药效而产生不同的作用。你俩应该也知道的，季润的失心散。 说着，陈轨看了看阴侯和天尊，天尊和阴侯忍不住皱眉。隔了那么久，他俩还是记得当年季润用这种药没少作恶。 我看到那姑娘一家人的情况，觉得这事情多少跟季润的后人有些关系，于是查到了开封。说来也是巧，我在乱葬岗捡到了爬出来带着鬼面的屈仲远。屈仲远中了毒，而那种毒，呵呵，我可熟了。 就是那种所谓的转魂丹 啊。这种药从季润那一代就已经开始炼制了，隔了几代之后，药力更增进了。说起来，其实屈仲远竟然没死， 这一点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 准魂丹的原理究竟是什么？ 说白了，就是让人变成壳。转魂丹分成两种，一种阴，一种阳。我看了一下，开封府那群人种的都是阴丹。 什么阴阳？根本听不懂啊。 简单来说，你们在九峰岭碰到的那些个玩意儿，胀成肉球的那些是吃了阴丹的，而瘦成干尸的那些是吃了阳丹的。 公孙摸着下巴，皱着眉听着。 阳丹的原理是将人的魂魄挤出去，只剩下一个腔子。怎么样算成功？只要药吃下去，没被毒死，没有膨胀，或者膨胀之后能恢复原形。总之，就是魂魄没了之后，人体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，不腐不烂，这就算成功了。据我所知，当年王峰杀了那么多达官贵人，就是在试验这种阴丹。为了尸体不引起人怀疑，所以都伪造成了被鬼面人残忍杀害的样子。 这样乱世吗？ 金润当年研究过，说阴丹能不能成功跟人的血液有直接的关系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研究出来的，说十万人里边会有一个是成功的，所以要选择不同的人来试，而这种人越是看着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的，成功的几率也就越高。 王公贵族和有钱人大多保养得比较好，所以王峰从这些人下手。 估计是。 他当年利用鬼面人杀了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不阻止他？ 我根本不知道，我还没入开封，在九峰岭的路口就捡到了屈仲远。当时我一眼看到他手里的面具，还以为这是纪家的后人。见他面容扭曲，又中了转魂丹的毒，我以为他拿自己试药失败，所以就将他带走给他治病。唉，我光给他治病就用了差不多3年时间，这才保住了他的命。这小子还骗我，我见他面目全非，也认不出他是不是纪润后人，问他是不是，他给我装疯卖傻说是。于是我教了他十几年的功夫，直到他后来有一天突然跑了，我跑到开封调查了一下，又当面问了他，才将来龙去脉弄清楚。 阴丹如果是壳，那阳丹呢？吃了之后难不成会灵魂出窍？ 嘿，还真说对了。阳丹吃了之后人会缩小，还会呕血，变成风干状态，是因为魂魄脱离了身体。如果在魂魄脱离身体的那一刻，旁边正好有一具成功的壳，就可以完成魂魄的转移。但是阴丹更不能成功了。 简直不可思议。 人不想死的时候，总是会想出些稀奇古怪的法子来。当年纪润也是想活下去，想疯了。妖王说的一点都不错，多做点好事，结点善缘，别作。人不作就不会死。找个好姑娘，多生点子女，把血脉保存下去，指不定哪一代碰上个神医，就能改变命运，总比变得不人不鬼的好。 就是。 我知道的大致这么点儿。 你既然知道，为何不一早来报？ 陈鬼看了看包拯，似乎是犹豫了一下，随后摇了摇头，笑得惨然。 人都是有私心的。 什么？ 纪润想要转魂丹，是因为他不甘心那么年轻就死。谢家人个个才高八斗，为何命那么短？王峰想要转魂丹，是因为他已经老了，又病重。看着那些年轻鲜活的身体，自然也想重新再来一次。那个宁公公做了一辈子太监，如果可以再活一次，他当然想做一座完整的人。我身体越来越差，感觉一只脚都已经踏进了棺材了，我也想试试再年轻一回是什么感觉。屈仲远蹉跎了20多年，生活在地狱里，并且从此以后也不可能再爬出来，他当然也想要再一次的机会。 所以你们一直在等，想看看王峰最后究竟能不能成功。 唉，直到刚才看到外边的情形，我确信王峰已经疯了，有些事情是没法改变的。天道有轮回，不是靠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。 众人都不言语，陈鬼看了看正喝茶的天尊。 如果有转魂丹能让妖王复活，你难道不会试？ 哼，当然不会试。 为什么？他死的时候你明明…… 话没说完，陈鬼就见殷侯看了他一眼，眼神之凛冽让他将后半句吞了下去。白玉堂和展昭都皱眉，下意识去看天尊。天尊白了陈鬼一眼，却似乎是完全没想起来什么。 我要是这么把他弄活了，他非宰了我不可。 可你不想再活一次？ 有病啊，100多年还没活够吗？ 殷侯，你呢？ 我说你也没个亲人朋友，你这一世有什么好留恋的？倒不如赶紧死了去找找季润，他也没朋友，估计都等了你100来年了。 陈鬼愣了愣，低头不语。 现在不是讨论生或死的时候，你生也好死也罢，当务之急是有没有解药。 制造解药需要药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